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4小时啊，能干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场电影，喝一杯咖啡，还可以约几个朋友一块吃顿饭啊，还可以很惬意的睡一觉。那么对于法院来说，4个小时足够诉前调解、立案、司法确认、化解一起纠纷了。那高效便捷的诉讼体验得益于12368诉讼服务热线。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4小时能干什么，这条热线告诉您。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16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通报，经依法审查，对犯罪嫌疑人吴某凡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此前呢，7月31号，北京朝阳警方通报，吴某凡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近日，有不少市民接到了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户政科关于护照非法入境配合调查的电话，110接线民警提醒说，这呀是诈骗。在7月28号和8月12号这两天，孙女士都接到了以00开头的一个电话，对方呢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户政科的民警，让孙女士拿着身份证到北京市公安局户政科配合调查。随后，孙女士发现这手机上收到了短信提醒，说呢这个呼叫为境外来电，请注意人身财产安全。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官方网站之上，记者注意到内部机构一栏当中并没有找到所谓的户政科这个科室。民警表示，孙女士接到的这个电话是诈骗电话，目前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市民反映非法入境配合调查的诈骗电话。民警提醒市民，遇到此类电话应该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好，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为图钱财，男子深夜潜入车棚，将他人摩托车是给偷走了，还没有来得及销赃就被警方抓获。近日呢，海淀警方破获了一起盗窃他人摩托车的案件，刑事拘留一人，起获被盗摩托车一辆，目前的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为此呢，海淀警方提醒大家，将自己的摩托车停放在公共区域的时候，要养成良好的锁车习惯，可以将车辆锁与碟刹锁结合使用，随停随锁。即使长时间不骑车啊，也要不定时的去看一看车辆的状况，谨防被盗情况的发生。一旦发现车辆被盗，要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务必第一时间和警方取得联系。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因为喝醉了酒，而且是酩酊大醉，四川大竹一个女子居然直接躺在马路上睡觉，结果夜深人静之时，一辆面包车驶过，酿成惨剧，女子被碾压致死。日前呢，大竹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那么这起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案件已经进入到法院审理的程序当中。那案件发生之后呢，肇事驾驶员的家属和死者家属呢已经达成了协议，一共按照协议呢支付了91万的赔偿金，取得了死者家属的谅解。近日呢，肇事驾驶员被大竹县人民检察院向大竹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呢李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并且自愿认罪认罚。近日，网曝三名少年在河北省军上少年军校夏令营遭到夏令营的校长全某某的殴打，造成三名少年多处软组织和皮肤挫伤，其中一名少年的 CT 诊断报告单显示其盆腔内有少量积液。接到家长报警之后，夏令营所在地的派出所对此进行了受理。该派出所的所长表示，全某某打人的情况是属实的，被害人的伤情鉴定都是轻微伤，目前已对违法人员做出了15天的行政拘留的处罚。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哈，四小时能干什么，一条热线告诉您。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的黄永花。哎，黄永花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我们这条热线哈。很多朋友知道12368这条这个北京市高院的诉讼服务热线到法院曾经有过诉讼的这样的朋友，或者进行过法律咨询的朋友，应该说对于这个电话号码并不陌生。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跟大家讲一讲我们通州法院通过这样一条诉讼服务热线，为咱们老百姓高效便捷的解决纠纷的这样的一种新的尝试哈，新的举措。我们将从在不久之前我们受理的一起成功化解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讲起哈。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7月26号的早上。那么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咱们怎么就花了4个小时啊，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纠纷啊成功的化解了。您把这个前因后果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下。 好的，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通州法院通过这个12368热线接办之后处理的一起这个纠纷，从调解到立案，在最后出这个司法确认裁定书，只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是这样的，在7月26号早上8点多的时候，通州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呢就接到了市高院12368热线总台分转来的一条热线电话。打来电话的是通州区马驹桥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他们希望呢法院的法官对他们所处理的一起纠纷来进行协同化解。在这个诉服工作人员接单了之后呢，就把这个工单派给了这个法院的徐明奇法官。徐法官接到工单之后呢，就第一联系了当事人，了解了情况。原来这是一起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就在今年6月底的时候，61岁的赵师傅在通州一个村庄给村民盖房的时候从高空坠落了，不幸去世了。 去世了。 对，赵师傅呢老家是在内蒙，他是为了改善的家里的生活条件呢，就是一个人来到了北京务工。 而且他已经60多岁了。 对，60多岁了， 真的挺不容易的。 对 然后呢，就是因为赵师傅去世了嘛，是吧？ 对。 那去世了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去世了之后呢，远在内蒙老家的这个老伴郑阿姨和孩子，就是他们十分的震惊和悲痛。然后一家人就急急忙忙的从内蒙老家赶来北京，一个呢是要给赵师傅料理后事，再一个呢是要跟雇主协商这个赔偿的问题。 对，因为要给自己老伴儿的死，要给自己父亲的去世讨一个说法。 对， 是吧？ 对。 那当时啊和这个雇主，也就是赵师傅，不是说在务工嘛，是吧？在通州一个地方务工。 对。 和这个雇主协商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啊？ 是这样的，因为涉及到就是几方，一方面是这个赵师傅受雇于他的雇主，然后呢是在村民家里盖房，然后就这个赔偿呢，到底是雇主还是这个房子的房主，应该就这个事情进行赔偿，赔偿主体到底是谁？就这个赔偿数额和这个支付的时间，他们这个三方都是有比较大的争议。 赵师傅的家人他们怎么认为的？ 赵师傅的家人就是认为，一方面雇主，赵师傅是受雇于雇主来干这个活的， 对， 所以雇主肯定得有责任。 但 是呢，这个雇主认为赵师傅是在给这个村民盖房，村民应该给这个赵师傅提供一定的安全条件。所以呢，他认为这个村民他在 赔偿的同时，村民应该也负一部分的责任 啊。也就是说，我应该他承认的确自己应该赔，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啊，但是呢，别我一个人赔，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是这样的， 你也受益了，是在给你干活， 是， 所以呢，你也得适当替我分担点， 是 是 是 吧？ 是 啊啊，就是双方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观点。那后来双方是怎么着？就没有协商成是吗？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一开始那个郑阿姨找到雇主的时候，和包括这个房主，他们三方是没有协商一致，然后郑阿姨肯定也是很着急也很难过，然后后来他们到了这个辖区马驹桥镇的这个司法所，想让司法所的调解员老师出面帮他们协助调解这个纠纷。 嗯， 但是在经过调解员老师的一番努力之下，他们还是没有达成一致。 哦，于是寻求了12368这条热线的帮助。 对，对对， 然后电话呢就到了咱们开始的那一幕哈，电话转到了咱们通州区人民法院，是吧？哎，那当接到了这个电话之后，您刚才提到徐明奇法官，然后就赶过去了，到了那个司法所了。 是这样的，就是接到了电话之后，徐法官就是先联系了郑阿姨。先联系，根据司法所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了郑阿姨，了解了大致的情况之后。 他还在北京吗？ 还在北京。 哦， 对，因为他专程赶过来，就为了尽快的解决这个纠纷。然后了解了大致的情况之后呢，徐法官让这个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带着双方当事人到法院来，这样呢由法官组织他们进行一个调解。 哦，是这样。 对对对， 没有这个去到接到司法所， 对， 是吧？ 他让他们对尽快赶到法院组织调解。 那到了法院以后呢？ 到了法院之后呢，就是他们还是各执己见，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调解方案差距还是很大 很大的。啊， 对对对对。 那当时这个死者哈，我们这位这个赵师傅，他的家人就郑阿姨啊，他是什么样的意见？他认为对方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他认为对方应该赔多少钱？ 郑阿姨就认为这个雇主，其实郑阿姨来说，他得到赔偿，不管是谁给予他赔偿，他得到他所期望的那个赔偿心理值，达到他的心理预期之后，他对于不管是雇主还是屋主给他做的这个赔偿，他肯定是不会太在意这个赔偿主体是谁 啊。 就数额来说，对，达到他的一定的这个要求。 他当时希望能够获得多少钱，能够拿到多少钱？ 这个郑阿姨呢，就是根据这个 相关的法律规定， 对对对， 是吧？ 相关的法律规定，然后根据这个赵师傅的年龄和他在家里的这个支出，就是收入的情况，然后呢，就是要求希望能拿到100万出头吧。 100万出头， 对， 这数额的确不算少， 对对， 是吧？ 不是一笔小数。 没错，没错，没错。哎，那这个雇主啊，还有这个就是那户村民哈，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村民是觉得，就是如果说让自己承担这么巨额的赔偿的话，一方面认为自己不是一个主要的责任主体，再一个是自己的经济能力肯定是支付不了。然后雇主是也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他说，我是雇他来的，我肯定得为他承担责任，但是就是作为这个村民，他也应该承担一定的，就是分担一部分责任。 村民呢，他是什么态度？ 村民觉得这个赵师傅给自己家干活确实也是付出了很多，然后他也是愿意出于这个人道上的这个道义上，愿意给予一定的补偿。 但是这100多万呢，对于任何一家来讲哈， 对， 其实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哈。那现在这件事情就僵到这里了。法官怎么来调解这个事情，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法官在那个听取了双方的意见之后，就是进行背对背的调解。一方面呢是对他们进行释法说理，就是给他们解释这个法律上的这个责任承担，然后呢也就是从道义上法律上就给双方当事人做了工作，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沟通了之后，促成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你也跟大家分析一下哈，那这里面的法律关系到底是怎样的？那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村民一定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赔偿的责任啊？你跟大家讲一讲。 是这样，这个里边涉及到两层法律关系，一个是这个赵师傅作为雇员，然后他的雇主雇佣他，就是从事一定的劳务，在这个雇员就是受到侵害之后，作为雇主肯定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然后这个 就是那个村民， 对，雇主，对，雇主就是村民把他的这个建房的工作就是委托给了这个雇主。他们之间又成立了相应的这个承揽合同的关系。在这个作为定做人的这个村民，他需要提供就是这个劳务一定的这个安全条件。 对， 如果说他存在一定的过失或者过错的话，他也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的。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怎样的？ 最后的结果是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是这个屋主给予这个郑阿姨赔偿30万，剩余的一共就是90万，剩余的60万呢是这个雇主来赔偿。然后当场就是在协议达成的当场，就是当天呢，这个雇主就直接给郑阿姨转账了50万，剩下的40万就是这个屋主和雇主也是明确了这个赔偿的时间和期限、支付方式。 这其实距离这个郑阿姨，据郑阿姨所提出的100多万，其实也差不了太多。那看来这个雇主还是挺通情达理的这样一个人。 是吧？对。 那您觉得这起案件之所以这么快就能够处理好啊，能够调解成功，主要的原因在于哪里呢？ 我觉得这主要的是需要多方面的，就是这个协调处理的。一方面，这个纠纷到了司法所之后，司法所根据这个溯源治理的这个工作的要求，和这个根据咱们这个12368诉讼服务平台的这个宣传之后，他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就及时拨打了12368热线，寻求这个法院的支持和这个助力调解。 没错。那么具体啊，这个12368热线是一条怎样的热线？那么它在这种化解纠纷当中，尤其和咱们通州区人民法院这样的一个协同解决这个纠纷的过程当中，双方到底是怎样一起来化解纠纷的？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的黄永花，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哈，这个四小时能干什么？这条热线告诉您。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这样的一个赵师傅啊，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历哈啊，包括呢咱们处理的经过，真的是就是花了四小时是吧？啊，从早上8点多钟接到这个电话，一直到做完调解工作达成协议就花了4个小时。 是的。 那您觉得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刚才您也把这个原因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哈，那到底这条热线是干嘛的？12368热线是干什么的？您跟大家先说一说。 好，我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12368诉讼服务热线。这条热线呢是北京法院开通的群众联系法官的主渠道，是一条满足群众多样化司法需求，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的热线。这条热线呢承担着咨询、案件查询、联系法官、信访投诉和溯源治理等等多项职能。就像刚才咱们讲的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化解，其实就是法院协同这个司法所开展溯源治理，在诉讼前端化解纠纷的这么一个事例。 对，那一般情况之下哈，我们的市民朋友打电话打到12368以后哈，那是由这个热线的接线人员，比如说这个案子发生在哪个地方，纠纷发生在哪个地方，就把这个信息转到哪个区的法院吗？ 还是怎么样的啊？ 是这样的，就是12368有一个总台，如果就是群众，包括群众和这个在法院有案子的当事人，就是打了电话之后，总台会根据当事人的这个反映的情况，分配到把这个工单分配到相应的法院，然后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呢，再根据这个内容分配到这个法院相应的部门和法官，然后由法官或者相关的人员来进行处理。 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它会对解决纠纷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您觉得？ 因为我们在办案的时候，不少当事人、不少群众就反映呢，联系法官太难了。因为法官要么就在开庭，或者在接待别的当事人，要么就外出这个调查取证了，确实很难，就是坐在办公室里能接到大家的电话。 对， 那么12368就是破解了当事人和法官联系的时候存在的这么一个时空上的壁垒和矛盾。如果当事人拨打了热线之后呢，他的热线留言会生成工单，工单派到法官的手里，法官一般在2天之内就能联系得上了，解决这个当事人找法官急、找法官找不着的这么一个困难。 这是找法官难的问题啊。 对对对。 那我们像今天刚才所讲的这起案件，那么通过这条热线来解决，他又和比如说同就是赵师傅这个问题哈，如果说他不通过这样的一个热线12368这样一个公益的哈，但这个热线是不要钱的哈， 对对对 啊，对，我们的化解纠纷也不是收钱的，完全是这种免费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司法延伸的溯源治理的一个方式哈。就是说赵师傅的家属比如郑阿姨，他如果不通过这条热线的话，直接跟雇主联系啊，直接找到相关的部门来协调，是不是就会更加的麻烦，更加的不便。那么这条热线它在这起案件化解当中，您觉得它主要的作用在哪里？ 我觉得这条热线主要的就是搭起了一个平台，架起了一座桥，让这个纠纷和处理纠纷的部门和这个行使这个司法职能的这个法院就连接起来了，对接起来，可以把大家的作用发挥到最快、最有效、最高效的这么一个作用。 对，您觉得哈，就是说，如果这热线不存在的话，这个赵师傅这件事儿要处理起来，有可能会经历一些怎样的过程？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 啊， 如果不存在这条热线呢，那赵师傅找到了司法所， 赵师傅去世了啊， 对对对，赵师傅去世了，然后郑阿姨呢找到了司法所，然后司法所 调解 不成功，那当事人有可能就是到法院来立案，立案了再这么经过一个调解，但是这个周期就会变得很长。 对对对， 相对来说。 对，如果说立案阶段调解不成的话，经过诉讼程序那就更漫长了。 对对， 是吧？ 对， 而那郑阿姨可能就说不定得往返好几次老家和北京之间。 对 啊，有可能还要通请律师有这样的相关的各种时间上的成本。 对，这个诉讼 成 本、经济成本也会提高很多。 对对对，没错。那通过这条热线啊，我们除了在这个化解纠纷非常的高效便利的同时，还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还有这样的例子呢，我们能跟大家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哈，用一两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说一说。 是这样的，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今年年初在民法典就是正式实施之后呢，我们的徐法官在网络公开课讲授了一堂关于民法典离婚那些事儿这么一堂课程。然后 网课是吗？ 对，网课 哦哦， 然后有听众呢就听了网课之后有自己的疑问，有一位听众刘女士就打来电话，就是打12368，因为她不知道怎么联系徐法官，就打了12368留言。然后就是对于这个讲课里提到的这个离婚冷静期到底是怎么理解，他自己有疑惑，然后呢自己在婚姻中他也有自己的这个困惑，就相关的法律问题想咨询徐法官。徐法官收到了这个工单之后呢，就给这个刘女士打了电话过去，给她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然后就她提出的这个婚姻上的法律困扰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刘女士最后就是感慨说我都不是法院的当事人，但是法官给我那么耐心的解释，给我点明白了，然后也让我对这个婚姻有了重新的认识，以后会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庭，然后法官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欣慰的事情，一个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录制网课